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合意》，作者楚寒一清，第45集。看见躺在床上的单隐生那么惶恐的样子，杜艳里心中不禁一笑，坏主意也顿时冒泡了。 我想要你。 这么说着话的杜艳里还伸出手，故意去扯单隐生的被子。单隐生顿时整个人都惊恐了，他死死地抱紧身上的被子，坚决不松手。 就算我们做得再舒服也没有用，为了我的生命着想，我可不能让你得逞。哎，杜艳里，你怎么可以这样？你的责任心呢？我代替你去做义工，我现在立刻马上穿衣服去做义工。 杜艳里实在忍不住低头笑出了声，他将扯住被子的手抬了抬，一拂拂过单隐生头上的碎发。 想什么呢？早点起来吃个饭，我们出去走走，今天阳光不错，去泡个海水浴吧。 果不其然，杜艳里之后没再做让单隐生惊恐的事。他们在一个小时之后一起去泡海水浴了。这个海水浴场是别墅自带的，浴场背后就是别墅，浴场前面则刚好对着单隐生做的沙之城堡。阳光烈烈，煦风和和，海浪澎湃的声音就在耳畔。两人躺在水铺床上，沐浴着温度正好的阳光，这样的午后最适合小憩了。于是乎，杜艳里才躺了一会儿，就开始半眯起眼睛，想要好好的歇息一会儿。旁边的单隐生也有点困了，但他转头看了看杜艳里就不困了。在沙滩上晒太阳泡海水，当然是只穿泳裤的，杜艳里也不例外。一开始杜艳里系了条浴巾在腰上，但躺到水铺床上的时候，他就把浴巾解了下来，身上只穿着一条平角泳裤的杜艳里，其余部位都完全沐浴在阳光下，任由阳光抚摸，诱惑力十足。单隐生不禁蠢蠢欲动起来，他先前被杜艳里掐灭的胆子又重新长了出来。他左看看右看看，然后划着水凑到杜艳里的身边，摸出一支防晒霜，二话不说就往杜艳里身上涂。杜艳里撩开眼睛看了看单隐生，没说什么就重新闭上了眼睛。 唉，肯定又在打什么坏主意了。不过这才过了多久，他的主意不仅多还歪。还好不用我修剪掰直，他自己歪着歪着就正。也许这就是一种独属于单隐生的天赋能力吧。 想到这里，杜艳里就特别淡定了。他闭着眼睛放松身体，享受着单隐生贴心的涂防晒服务。只是没一会儿，他的耳边就传来了单隐生的抱怨。 你的肌肉太硬了。 其实杜艳里已经很放松身体了，但他也没有能把肌肉变软的魔法，只好回应单隐生说： 多锻炼。 翻个身，我帮你背后也涂涂。 杜艳里从善如流地翻了个身，将整个背脊暴露在单隐生的视线里。单隐生如法炮制，给杜艳里的后背涂上防晒霜。涂着涂着，他的手自然向下划过脊柱，数着肋骨，贴合腰凹，最后来到了杜艳里的关键位置。他的手就停在那里，他突然很想捏一捏，但在捏之前，他看了一眼杜艳里。杜艳里依旧闭着眼，懒懒地睡着，整个人巍然不动，似乎根本没感觉到单隐生在做什么。 情况反常的让人有点担心啊。艳艳，你没感觉吗？ 不反对吗？我们光天化日的来一次怎么样？ 有感觉，不反对。 那 你腰不痛的话就继续吧，我很期待。 我 单隐生的腰当然很痛，所以他只好乖巧地收了手。阳光还是那么灿烂，躺在水浮床上的杜艳里依旧美色惑人。 但是能看不能吃，想吃不敢吃。啊，杜总，我替你涂完了，你也来帮我涂个防晒吧。 没有反对这个建议的杜艳里睁开了眼睛，他从水浮床上坐了起来，然后拿起单隐生丢在一旁的防晒霜，开始给对方涂抹膏体。 力量重了就说。 啊！ 现在呢？ 哦，还是有点。 杜艳里第三次按下去，他的力量比之前两次都小了一点。这回单隐生终于没有冒出声音了。 就是这种力度了。 杜艳里开始保持均匀的力量，按着单隐生每一块酸疼的肌肉和骨头。没多久，单隐生很快就放松了僵硬的身躯，同时开始不自觉地发出舒服慵懒的声音。 有点舒服。杜艳里，你的手法还不错。你之前替别人按摩过吗？肯定没有帮别人按摩过。我是第一个享受你服务的对象，是不是啊？ 会抢答真了不起。 单隐生瞬间就明白杜艳里的话中含义。他突然起身，露出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哼，我就知道我是至尊 VIP。我， 乖乖躺好，没有涂完，涂完了你再动。 杜艳里，你的强迫症总是体现在非常神奇的地方。 两个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共度了一个轻松休闲的时光，但下午的阳光太猛烈了，都把海水晒出了暖和的温度了，他们只好浑身冒着热气的离开了浴场。他们没有直接回别墅，反而去散步去了。他们沿着石头路一直往前走，路的左边是岛民生活的城镇，路的右边是近海的沙滩。向沙滩一侧看去，沙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是天，天和海相连一处，像是天地分离的世界在未知的远方融为一体一样。左边的城镇比起大海则热闹多了，狂欢节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欢乐并没有停止。岛民们正穿着红红绿绿的衣裳，在小广场和喷水池前跳着欢快的舞蹈呢。游客们则忙于进出于博物馆，想要了解更多的当地风俗文化。附近的大教堂也敞开了大门，此时门前正立着一座拱形的花门，似乎有喜事呢。只见一对新人被兄弟姐妹们簇拥着走出了教堂，场面不是一般的热闹。这对新人刚刚在神的面前立下了这世上最美丽的誓言，无论贫穷富贵，生老病死，都坚持此刻的承诺，坚决不背叛放弃彼此。新人的脸上笑容洋溢，满是幸福，那幸福比新人衣服上的珍珠与鲜花还要美好和灿烂。这样幸福的情景不由得让杜艳里和单隐生停下了脚步，驻足在原地欣赏，让他们一时间没能避开从教堂里蜂拥而至的人群。他们被欢乐的人群淹没裹挟，一同去到了教堂前面绿油油的草坪上。洁白的教堂，彩色的玻璃，翠绿的草地，还有拖曳在草地上的长长婚纱，以及那一张张可爱的笑脸，构成了一张美丽绝伦的画面。 哇，这情景就像电影一样。这个小岛确实很漂亮。 我们还要在这里住很久，直到你厌倦为止。 如果我厌倦了，你会和我一起去巴黎吗？ 你猜。 啊，等等，难道你愿意？ 还没等到杜艳里的回应，前面就突然传来了激烈的欢呼声，把两个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他们顺着欢呼声望了过去，只见新娘将手中粉白粉白的花束高高抛起，客人们随即热情地跳了起来，都纷纷伸出手去够那象征着幸福的花束。被这快乐氛围感染到的单影生也不自觉地伸手去接那份来自新娘的祝福。然而花束掠过高空，跨过了欢乐的人群，最终稳稳落在单影生的怀里。热闹的草坪瞬间安静了起来，所有人都在寻找接到花束的幸运儿。目睹这一切的单影生瞬间笑出声来。 我听说接到花束的人会是下一位新娘，你接了这个花束，莫非预示着你未来会…… 单影生的话还没说完，草坪又热闹起来了，大家都找到了花束掉落的位置，而站在杜艳里他们周围的男性也十分自觉地散开了。参与婚礼的单身女性随即围了上来，其中有一位肤色健康、五官明艳、身着肉粉色抹胸长裙的伴娘，她笑着说了一句话，然后大胆地朝着杜艳里伸出手来。本集已播讲完毕，欢迎订阅、评论、分享哦。